发现身后的人是你。

又不见。到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。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，冥冥中什么已改变。月光如春风拂 就看到日出，再没有人有机会让我受苦，也没有人有能力让我认输，何必再等谁一起诉苦，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？盲目如何变繁目？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。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，我又不敢不服。我希望觉悟，又害怕麻木。单身的好日子。爱过